在春运方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周末将是一个非常的高峰，而且下周呢就是马上到春节了，所以出行的人会更多。我们听听全老师介绍。 这个明后两天呢，在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下，这个华北、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大部还有黄淮等地啊，将继续大风天气。那么大部分地区啊，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啊可以达到7到8级，气温呢将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这个降温幅度可达10到12度。那么这一期间呢，最低气温也就0度线啊，将南压至江南的东部至云南北部等地，零下10度线呢，要位于啊华北的北部到西北部东部这一带，这个会达到啊零下10度了。那么为此，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也继续发布了寒潮的蓝色预警，尤其在长城以北地区是天寒地冻，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防寒保暖。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也提前祝您春节快乐了。 好，谢谢， 谢谢，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北京时间又来到了午后的1:07，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怎么说呢，这应该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周五啊，跟大家在春节之前一块儿在环球旅行家里听听我们的旅游达人讲故事。昨天呢，我记得很多朋友可能都非常熟悉的啊，谭怀宇来到节目里跟大家聊一聊他在国外过春节的经历，说到了好像有10个春节啊，连续是在国外度过。这个出境旅行，包括在春节期间出境旅行，已经逐渐成为一个新的风尚了，或者说大家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旅行的方式在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今天呢，我们延续一下这个主题，虽然今天是周末任你游，但是我们今天把周末的范围，把它的概念要扩大一下，因为这个周末真的是不平凡的周末，大家都忙着在办年货吧。在这个时间里边，我们听听我们的一位新朋友讲讲他在春节期间在国外的一些经历和他旅行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哎，能不能做个自我介绍，我们先听听他的声音。来， 大家好，我是刘畅，半米旅行的创始人兼 CEO。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做客环球旅行家的节目，所以我其实给自己的定位更多的就是一个环球旅行家。对， 好，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这个有缘人叫环球旅行家了。 谢谢。 我刚才说到这个谭怀宇，还要多说一句，因为好像刘畅跟怀宇是认识的， 对，是跟他非常熟。 所以昨天他一提起来说，哎呦，这刘畅要来，哎呀，这个故事很多很多，我们一定要听听他旅行当中的一些他自己的感悟啊，包括你的见闻。 好， 其实昨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听我们的怀宇聊这个春节的时候，说到10个春节连续在国外过啊，这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其实对我来说，首先是不可思议的一点是，那么多年啊都不在家里好好待着，然后非得出去过。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概念已经不是全新的概念了。 对，是 我看到这个我的同事们，我旁边的朋友们啊，包括我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们，他们在国外过年的占到一半还多。 对，是。 我还有一个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前两天跟我们说，跟我们汇报我们小组的成员，他要去南极过年了。 哦，对，因为南极那边正好是这个，正好是合适的季节， 是 这样的。对，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几乎就不在北京过春节，所以我们就发现，好多时候其实北京最不堵的时候，反而是春节的时候， 对 吧？大家好像感觉城市也不堵车，然后空气也特别的好，特别的清新。对， 刚才说到这个大家出行方式的变化，观念的变化，其实这么多年旅行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这样的变化了。 是， 刘畅，在你的刚才说到这个头衔的时候，我就听到，哎，这是跟咱们旅游相关的哈。 是。 所以你其实除了是一个旅游的爱好者啊，是一个环球旅行家，你也是在做相关方面的工作。所以我想听一听，你对于今天我们这个旅游市场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我们的旅行方式在这么多年的变化当中，你觉得有什么样值得关注的一些地方？ 好，其实我呢，因为原来我在这个一个互联网公司做高管，然后呢，我去了56个国家，当时我记得，但是呢，在去每一个国家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体验呢都不是特别的好。什么叫不是特别好呢？就是说我觉得我永远像一个游客，像一个外人一样在看那个国家的风土人情。但是我觉得其实呢，我们大家有一句老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就是说其实你对世界的认知，很多时候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随着这个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你是愿意用脚去丈量这个世界，然后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跟你所在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地方不一样的，就是你要去走入当地，然后跟当地人交流，更多的是像一个当地人一样去生活。 我们现在老听到这句话。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决定，好吧，那我就离开原来的公司，出来创业，来做一个可以改变大家的旅游感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哇， 对， 一个大的想法。 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多的缘起，而且我了解我身边的朋友，大家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的。 您刚才说到这个，到了当地以后老觉得不能够融入其中哈，不能像当地人一样。 对， 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大家像一个当地人一样呢？有的时候我会这么想，我们经常会听到人有朋友来讲故事说，在当地呢，我不会像游客一样去那个游客集团中心先去打听怎么怎么玩。 对， 我如果有朋友在当地的话是最好的。 对， 我可以让朋友带我。 对， 带我干嘛呢？你比如说在杭州的，他们就说朋友带着当然就要找喝茶的地方了，不是游客普通去的那些地方。 是， 我不会再在西湖边上人流如织的地方找一个地方坐下来， 是， 我一定会去梅家坞，找一个当地人特别中意的一个茶铺的喝茶。 是 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感受是不是也给了你在想法上的一定启发？ 对，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呢，我讲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跟春节有关啊，是我第一次去美国。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呢，是就是一年的春节，然后呢，我跟一个朋友一块到纽约。大家知道纽约在冬天非常非常的冷，而且当时我落地以后呢，下着大雪，又开始慢慢的化了，所以纽约给我的第一感觉特别的不好。然后那个时候 我知道那个下雪感受好，慢慢化的时候感受是哪儿都不好。 对，尤其是我第一次去了纽约，感觉又冷，又很脏，然后出租车因为交通也不是很方便，当时我第一次去嘛，之前呢在也订了酒店，但是等我拿着行李到了那个酒店的时候，发现所谓的一个这个很好的酒店跟我的想象当中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非常小的房间，也是在一个很不好的街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内心就非常的惶恐嘛。所以第一次一个旅行者就这一点其实是很关键的，到一个地方很 第一印象 非常不好， 坏了。 没错。然后那天晚上呢，很有意思的是我还要很着急的要去参加哥大的我们的这个总领馆在哥大和当地的华人办的这样的一个新年联欢会。 哦，春节的活动。 春节的活动。后来我说那这怎么办呢？咱不管怎么样，我就先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我一看见这个总领馆的工作人员，立刻觉得说哇，找到家人了，那种感觉。 有亲人在。 有亲人在了。然后呢，我说那我们没有订酒店，酒店也非常的不好。然后总领馆的这个官员就非常好的就是帮我们安排了，我们就住在总领馆的招待所了。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一下子让我觉得我在一个异国他乡，在春节这样一个就是大家都欢庆和团圆的时候，我突然能够有一个这种很温暖的感觉。 住在朋友家了。 住在朋友家了，是这样的。而且总领馆啊，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广告，就是总领馆的那个感觉特别好。 是咱们 住纽约的总领馆。对，一日三餐都含，然后你早上起来可以出去吃个早餐呢，非常好，有粥啊这些，就像当地一样，就是像你在北京一样， 北京一样， 对。 而且它在那个位置也非常好，在哈德逊河旁边，所以我推开这个窗户就能看见哈德逊河。同时吃了早餐以后呢，我离这个地方又离时代广场特别近，所以我就去时代广场去逛啊，去博物馆啊，在中午回到这个总领馆的酒招待所呢，再继续吃午饭，然后晚上再出去，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孤身一人，然后在一个完全未知的环境下到了一个很陌生的国度。所以那个感觉让我就觉得说，哎，如果一个旅行者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定是要有一个就是像家一样的环境，第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要有身边有当地的亲人，有当地的朋友能够告诉你怎么玩。所以这一点是我一个特别特别深的，就是在春节时候的体验。也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缘起，我后来也逐渐我觉得，哎，其实旅行者的我们的需求是没有被满足的，我应该做一件事情，能够让大家到了一个出入他乡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当中，尤其是你自己第一次去一个地方，你能够获得这种很好的像当地人一样的招待。 所以刚才刘畅讲的这个事儿，其实大家都非常有体会。一个是提到说我们去了以后要像当地人一样深入他们的生活，但是你知道中国人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胃啊，应该是中国胃， 对，是 一定要满足自己的在家里边的这一口这个需要， 没错。 所以你说的这样一种方式特别能够融合， 对， 把中西的这种东西嫁接起来， 对，是。而且现在我觉得其实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了，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其实全世界最好吃的中餐可能不是在北京，你知道吗？或者不是在你身边的那个中国城市，有可能 听过这样的说法。 对，有可能是在伦敦，然后有可能是在硅谷。我记得我后来创业的时候在硅谷，然后硅谷那地方遍地都是中餐，而且非常地道。所以呢，在硅谷的时候，我们也赶上过节，就是过新年和过这个春节的时候，有一两个春节是在硅谷。 那是一个多么高科技的春节啊！ 对，是。然后，而且最关键的、最温暖的是感觉呢，那个硅谷的那些华人其实都已经进入主流，就是美国的主流社会了，所以他们会在家里做年夜饭。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正宗的中国的年夜饭，包饺子，会请我们这些在硅谷就是没有 还是客人的 这样的人去，那你不会觉得你是像在一个异国他乡。 真好真好， 对，非常非常温暖。是，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给大家找到了一些思路。我们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首先如果有朋友是最好的， 对， 有朋友在那里。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人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说爱上一个城市其实是因为城市当中某一个人， 是 应该都是这样的， 是这样。 那如果说在没有这种条件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创造一些条件，创造一些这样的机会，让大家去认识一些朋友？ 是，因为其实这个世界是由人和人连接起来的，而不是由人和地方连接起来的。你去一个地方最深的感受不是你看到了哪些风景，而是你遇到了哪个人。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在致力要把全世界各地的这种非常好玩的当地人能够选出来，然后让这些当地人带着你去体会最本真的当地的这些原汁原味的吃的东西，当地的风土民情，然后以及当地最好玩的这些甚至伴手礼。所以你会觉得你到了那儿的时候你不会很陌生，你不会觉得你只是要去拍一个这个明信片的照片然后回来晒朋友圈，而你真的是会就是利用很短暂的时间，很珍惜的这个你的时间，去能够体会到做当地人的这样的感受。 特别好，就是找一个当地最会玩的， 对，当地最会玩的人 带我去找当地最好玩的。 对对对，我们的这个 slogan， 我们的这个口号叫和全世界最好玩的人一起玩。 特别好，特别好。 对， 其实看得出来这个刘畅啊，他应该是一个本身就是个很好玩的人。 谢谢。 爱玩的人， 是对，很爱玩。 刚才你提到爱玩第一次去纽约的经历，虽然一开始好像有点那个惨兮兮的， 对， 真的挺 当时挺惨兮兮的，后来一下子就过云见日了。是， 在国外过春节的时候多吗？ 还挺多的，因为我喜欢潜水，所以呢要有一个一整块的时间的话呢，就差不多是在春节和十一期间去潜水。 哦， 对，所以 在水下过春节。 对，所以好几次是在比如说有一年我是在墨西哥去潜水过的春节，然后还有一年是在帕劳。对， 都是潜水圣地。 对，都是潜水圣地。时间可以长。 潜水已经达到很高级别了吗？ 对，还在普通人里面还算很高了，因为我已经 一谦虚就知道很高， 因为我已经潜了几百平了。 我的天哪，都是这么来算这个 是 潜的能力的， 潜了多少平？ 对对， 这样， 有没有跟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某一年春节潜水的一个小的段落？ 我觉得就是其实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3月份去潜水的时候，那年就是一个春节的时间， 三年前 当时我刚刚这个踏上创业之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开始做这个业务的时候，那我想我这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可以毫无牵挂的顺遂的去潜一个水了。对， 正好是那样一个机会，要转折的时候。 对，因为我那年的春节2、3月份的时候吧，我去潜水，然后我4月份的时候开始就去硅谷创业了嘛。那年是非常的波折，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到了墨西哥湾呢，我们去了一个很难去的地方，就是从墨西哥上船，然后再要开36个小时就到这个叫Sacro Island， 是在太平洋上面的一个岛、对，那个岛呢就是一个大石头立在这个海中间，就我用我们的话就叫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就不知道在哪儿，一荒凉的地方那个船就停在那儿去潜水。那年呢，船上其实不只是有我们中国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差不多船上有10几个中国人，然后还有好多老外。然后 我刚才就听了你的讲的这个，我就想到你刚才说的理念，就是其实如果没有人能带着去的话，恐怕很多事情很多地方你是找不到的。 是，对，有一些潜水圣地，尤其是其实挺人迹罕至的， 对， 还是需要要有很专业的人来组织来带大家一块儿去。所以那我们当时那个船呢一共是有20多个位置，其中有一半的人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老外，甚至有一些是年纪非常大的老外，就是美国人。他们有一家三口是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家四口啊，爸爸妈妈带着2个孩子，爸爸妈妈都60、70岁了。 我的天， 对，就这么大岁数，两个人在海里 还要潜水 、一个老人家，那个老太太是一个漫画家，然后对，特别浪漫，他每天在海里潜完水以后呢，上来他就去来把他看到的东西都画出来。 哇， 这样。所以呢我们跟他们一块儿在船上呢过了一个春节，大家就会因为这个船员是墨西哥人，也非常知道中国人的这个爱好，所以我们还一起包饺子，大家就非常非常快乐的这样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春节。 地方选的好啊，包饺子好，这墨西哥辣椒好。 对，墨西哥辣椒特别好，而且我们其实吃就是还是有很多当地的这样的一些饭在一块儿，最关键其实是大家在一起一块儿来包饺子，这个感觉就特别不一样。 而且你说是全世界各地来的人， 对， 让他们知道一下，哎，我们春节是怎么过的？ 是，对，他们也知道，因为其实中国的文化已经是作为一个东方神秘的文化，已经被很多外国人真的心向往之很久了，所以他们也看见我们也很兴奋，然后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也很兴奋，所以就包饺子就亲手能够参与这个包饺子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所以他们包出来的饺子呢就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对，放到这个，其实那天相当于我们吃了一锅片汤，但是大家依然还非常的开心。 其实最好的就是这样。 没错，对，最好的就是这样的。 这多余问一个问题啊，那个刘畅包饺子这个全程你都能一个人操作吗？比如说面和面，然后擀皮儿，然后和馅儿，包是不是都可以完成？ 其实并不行。对，我会包，然后也会吃。但是其实我们团里的这些很多男生很厉害，对，他们会自己从头到尾全操作了。对， 这说的好，我们家就是我爸特厉害，可以全程操作。 是吧？全程操作，对。但是现在慢慢的，你要出去的话呢，尤其是你到了国外以后，你又发现其实自己特别要逼着自己去动手做一些事情。 对。刚才我们听到刘畅在讲他在国外过春节的经历啊，这只是讲到了其中很小的段落，说到了在墨西哥的这个春节很有意思。饺子咱们是要先放在一边，一会儿下半时段我们还要继续听听刘畅在旅行当中的故事，这些故事里面可能很多都跟大家即将要度过的春节相关。我们先听一首歌，这是非常新的一首歌了，这是来自那个许魏洲给现在正在上那移动迷宫唱的推广曲。我们听听歌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回来。 想下一步要怎么做，恶魔会的咽喉 Cause breaking through is something I was born to do， 这不可能的奇迹，迎着炮火往前自由。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今天的这个周末我们把它扩大一点，我是张帆。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大家好，我是刘畅，我是半迷旅行的创始人兼 CEO， 很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旅行这些事儿。 嗯，这个很高兴，刘畅刚才在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讲他在美国的那样一个段经历，在墨西哥潜水的经历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都跟春节相关。 对， 接下来我还是要继续问刘畅，深挖一下春节的故事。刚才说了，春节有很多个春节可能都是在国外度过，因为你有一些时候是不得已的，没有办法是身在国外啊。 对，嗯， 啊、那刚才提到了潜水是你的爱好， 对， 几百平来着？ 300多平， 三百多平，嗯， 三百多就相当于我已经下过水300多次，潜过300多次。 这个要比我这一辈子可能加这多得多。我到今天为止好像就2次，好像是啊。 你要加油，以后还有机会。 这个对水是比较恐惧的，所以我要问一问陆地上的事儿了。 嗯，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让刘畅跟大家说一说，在国外过春节，是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象到的那些比较重要的区域，比如说日本啊、美国啊这些地方？都走过了。 对， 刚才提到的美国，一开始说了纽约。 嗯， 日本我觉得可能这几年当中对于中国人过春节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是 啊，在日本是不是也有过春节的经历啊？ 在日本没有过春节的经历，但有新年的经历。 过元旦。 对，过元旦。 这个一般来说我们提到说日本东亚的国家，他们呢在这个新年的这个概念上其实是跟这个西方是一样的， 是的， 一致的。但是呢他们在传统上又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东西移植到了西方那个节日里。 对，其实是这样的，在西方的话呢，可能大家知道西方更多的是过西方圣诞节， 对。 但是日本呢，它跟中国和西方都不太一样。 嗯， 对于日本来讲，其实元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了。 对，我听说他们原来最早说日本人说春节也有春节啊，哪天1月1号啊？ 对，对于他们来讲，那就叫新年，就是春节。对， 对 是、 嗯， 其实他们也不太过其他的一些，就是说西方的那些节日。 对，所以你在那儿过新年的经历，你觉得怎么样？他那个节日气氛是不是跟咱们也很相似？ 对，非常浓郁。而且日本人的放假时间会非常长。日本呢其实跟中国的文化很接近，我们说一衣带水的这个、对，友好邻邦嘛。那对于日本人来讲呢，其实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独特的庆祝活动，在不同的这个城市都会有不同的庆祝活动。那比如说在东京的话呢，就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社区里的这些活动啊，甚至包括一些就是一些游行啊，花车的游行啊，这样子的会是很有意思的一些活动。然后在其他的一些就是虽然日本列岛很小啊，但是它每一个地方的其实风俗都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我觉得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呢，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们觉得就是会珍惜生活的每一天，所以我们叫小确幸这个词，对，就是从日本得来的。那他们会很认真的去来打点每一道吃食，对，然后会把家里布置的漂漂亮亮的，对，然后可能一家人要一块儿去就是聚个餐，然后也穿上他们的这个传统的和服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本去过这个新年过节的时候，你会觉得又新奇，但是又挺亲近的， 因为 它对它不像是说跟欧美那种国家是你的文化很不接近，那日本呢又有一点距离感，但是同时又有一点亲近感，对，这个很有意思。 对，有的时候联系起来说，这个东西方的文化当中有很多东西，在日本你发现它那个连接点找的特别的微妙啊， 特别微妙，没错，就是这个词，是这样的。 刚才说到这个春节在国外的经历，还有哪一段或者哪一个春节给你留下过 深刻印象。 我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有一年春节是在南极过的。 刚才我刚说了，我们的旅行观察员高颂啊，这回是出发去南极，这两天呢特别紧张，特别打鼓，那些就是到底到南极带什么东西，带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大家会觉得在南极是探险嘛，但实际上呢，我第一次去南极的时候很有意思。我第一次去南极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在想，因为当时是有朋友说推荐去南极，我很早。 还记得哪一年吗？ 2012年，那时候很早。 哇， 对、 哦，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南极旅行的概念都算是非常的前卫的。 对，嗯、很早很早。然后当时我就在想，那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有什么好去的呀？而且我本身是哈尔滨人，你看我就在一个冰雪的环境里长大的。 哦。 所以呢，我那个时候其实还挺不情愿的。 我这么一个冰城的人，你们让我去那个冰天雪地。 对呀、啊，就是那有什么好看的呢？嗯、然后呢，因为又朋友又大家一起组织又撺掇一块去，所以我就说好吧、嗯，那就去吧。而且去南极其实还挺，就是我们就挺挑战。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飞了很久很久，我们从北京飞到迪拜，从迪拜飞到巴西，然后从巴西又转机，又飞到阿根廷，在阿根廷又住一晚上，再飞到阿根廷最南边的火地岛，从火地岛再上船，就是整个在这个还没有到南极的时候，我们已经很崩溃了， 已经折腾坏了。 对，我们觉得好痛苦，为什么要这样子呢？结果上了船以后呢，船非常的小，那个船是挪威的科考船， 哦， 很小一小船。首先上了船以后呢，你就会觉得那个船是个很小的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设施。 对，它跟咱们平常说从天津港出发的游轮，那太不一样了。 太不一样了，只有1万吨、嗯、从天津港出发的游轮是14万吨，所以这个差距你知道了。然后上了船以后呢，紧接着就过这个德雷克海峡。那、其实南极、 据说那个考验 特别大、特别恐怖、我们还算幸运，当时只有8米的浪、我们觉得哇好幸运，只有8米的浪。其实大部分平时 只有8米的浪， 对，大部分是11米的浪的、也就是说一般来讲的标配是你在这个床晚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要拿一个袋子把自己绑住 捆起来， 对，否则的话一颠簸，因为船又小嘛、一颠簸你就不知道 到谁的那边去了。 没错，是这样的。然后船上的这个姜糖水呢是标配，因为差不多你都会是把一天吃的不管什么东西全部都吐出来的，是这样的。但是等你到了南极大陆以后、等船已抵达的过了那个德雷克海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值得到的一个地方。 哦， 对，那种震撼，就是那种，非常，就是非常震撼的、非常空旷的美。 我听到我有一个人告诉我说，在南极，仿佛是时间是静止了的。 是，因为那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商业、没有这些国家、没有政治的地方，唯一一个没有。因为南极那地方有南极公约，大家知道都是为了那个保留下来那个全世界最纯净的那一块地方，就是为了科考、为了人类更好的文明的发展和延续、所以南极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国家所属的，它除了科考站、科考站那个地方其实也是为了科考、为了科学的一个很伟大的目标、那其他的地方也没有商业、也没有污染。所以 听起来的话，就是觉得我刚才结合一下，我刚才说那个时间静止了，我突然就想，完了，忘了这是春节的时候了。 对，当时是这样想的， 已经不记得过春节了。 除了那个时间，就是那个冷那个感觉，你觉得其实也还是算是春节， 特别像是咱们的春节，北方的春节哈、 但实际上到南极以后，没有想的那么冷， 就 其实气候甚至比北京还要暖和一点儿。 这好多人回来都是这样的说法。 是的， 原来我们想象当中说南极、北极，那简直不能去啊， 对， 那去了会冻死的。 对， 结果是不是问刘畅一个问题，是不是觉得没有哈尔滨在冬天的时候那么冷啊， 真的没有，甚至都没有北京冷。对，也就零下差不多一两度的样子吧。对，然后那个非常纯粹的阳光和纯粹的白雪、你看到那个冰川都是10000年没有融化的、绿，那个蓝色像婴儿的眼睛一样，那样纯净的一个世界就在你面前展现了、所以你就觉得真是就是这辈子特别值得来的一次。对， 在那儿没有过什么样的一个小仪式感，让大家觉得还是过中国农历春节来了。 是有的，我们当时特别有意思，是出去的时候呢，这个船上因为过春节，而且因为呢又照顾大家的胃，像你刚才讲，特别带了中国厨师过去。对，当时带了中国的厨师，还是就是很有名的餐厅的厨师，所以呢，就是就给大家 各种就是年夜饭啊，各种开小灶。但是船上呢，因为你不可能只给我们这些人做这个饭嘛，所以他差不多是用这种大灶做了小灶的那个饭这样的。所以我们觉得也是跟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包括这些探险队一块儿分享了一个中国的春节，也感受特别好，也是大家在一起包饺子，虽然饺子每次都是吃的像片汤一样。对，嗯。 刚才一说这个过德雷克海峡，又说到吃这些年夜饭，大家放心，如果你去南极过这春节的话，绝对不会每逢春节胖三斤啊，因为基本上是在运动当中的。 没错，是这样的，而且基本上你也吃不下去什么。嗯，对。 南极这是一个多么独特的啊过春节的地方，我还是要在这儿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小编啊，我们的旅行观察员，他要去的时候，昨天晚上我看他还在发朋友圈，他在犹豫，纠结什么事情呢？就是带什么样的一些装备。 这个我可以给他一些建议。我前两天刚刚给我好朋友的父母给了他一个，他父母70多岁， 去南极、啊， 去南极就两个人一起。 现在越来越多的高龄的朋友们去南极。 对，其实大家觉得可能这就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可以能够踏上那个地方， 那么远的地方， 那么远的地方了，因为飞起来还，而且我们那年去南极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就是我记得是在初几的一个晚上，我们是在南极的冰面上露营的。对，而且我们是全人类，就是当时在地球上就10个名额，那是第一次可以获得那个船有了这个许可，是有10个人可以在 登陆上去。 南极登陆上每天都有登陆，但是你在露营，就是你在那住一晚上，这个其实是第一次过夜。但是虽然就是冻得简直，因为我们抽签儿，大家整个船里有差不多400个人，我们抽只有10个人的签儿。我很幸运的抽到了，然后在那儿就动了过了一个就是难忘的，已经就痛不就是那天晚上痛不欲生。 基本上说出来，刚才动了一晚上 。 我们听说住冰酒店已经是非常厉害了。这个在那儿什么感觉？是帐篷吗？ 是帐篷，然后也有 帐篷管用吗？ 不管用，差不多是这样。那天晚上，我们船把我们放到那个岛上的时候呢，船就走了，就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反正我们就 这一看，荒岛余生开始了。 没错，就是你想跑也跑不了，反正那个地方。然后呢，10点多钟的时候，我们说这怎么天还这么亮啊？完全没有太阳没有下山的印象。到差不多凌晨1-2点钟的时候呢，才有晚霞出来了。但是到了后边岛那个后边的时候，是那一片完全没有人涉足过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非常的原始的美，很美很美。和那个冰面上都是碎冰，然后夕阳的余晖打在那个冰面上，当然当时已经是凌晨2-3点钟了，1-2点钟的样子。然后我们就去探险，就走到那个地方以后拍照。等进到帐篷的时候呢，因为给我们也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比如说晚上上厕所怎么办啊，你不能把任何的垃圾留在南极呀、然后还要去御寒啊之类的。等我们钻进帐篷的时候呢，就已经2点多了。2点多的时候呢，穿的非常多，穿了好几件羽绒服，然后又睡在睡袋里。结果我就生生的被冻醒了，我一看外面已经大太阳了，我觉得这可能我睡了5个小时，一看我睡了不到1个小时，那是才3点钟，就2点钟太阳刚刚下去，3点钟就出来了。然后我起来以后，我们就说船什么时候来接我们呀？说差不多7点钟才来接我们。那段时间4个小时的时候，就在那儿，就真的那个感觉，就只能跟企鹅相伴。 那时候也是玩不了王者荣耀。 没有，没办法玩任何 没有任何通讯的东西， 没有任何通讯的东西，就你只能跟企鹅一块儿对享受一下那种最原始的旷古的美。 就是在大家被很多东西已经包围的时候，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间段当中，你可以远离很多东西。 是， 有的时候你在当时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太长时间了难熬，但是你往后再回想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太珍贵了， 太珍贵了，而且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对啊，对啊，对啊。其实春节是一个，我们传统上意义上讲就是要守在家里，但是现在跟着大家的这个观念的变化，现在也变成了，如果大家能在一起，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是 啊，只要你能找到那个能带你去看风景的人， 对， 和你一起去看风景的人， 是这样的。对， 谢谢刘畅，今天时间真的非常有限，听你的故事听了觉得不过瘾啊。 好，我们下次再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这个奇闻异事。 特别这个善解人意啊，最后一句话，这算是一个承诺吧。